7月18号0点至8月31号24点，京哈高速西吉综合检查站封闭改造。改造期间，西吉进京办证处停止对外办公。对此，建议通行京哈高速有办理进京通行证需求的驾驶员，一是下载北京交警 APP， 通过网络在线办理进京通行证；二是沿京哈高速进京方向驶入103国道，前往密子店办证处或到其他进京办证处办理。市人力社保局公布2017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方案，将北京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提高到每月3770元，并强调上调从今年1月起实施，这就意味着要从1月起开始补发。近日，随着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段、甘肃白疙瘩至明水段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个路段的联动通车，京新公路大通道全线贯通，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，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缩短近1300公里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Yeah. 这一首萧敬腾的《只能想念你》由蔡健雅作词作曲，看歌名似乎是一首伤感的情歌，但是整首歌曲伤感却欢快，怀念却愉悦，好像没有不舍，也没有痛苦，好像也没有快乐，剩下的都是没有色彩的美好。不得不说，这首歌曲当中萧敬腾的真假音转换实在是令人惊叹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蔡健雅演唱的《爱我很简单》。

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。其实我想淡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。没有得你的允许，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心愿之际，或者准我吻下去。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喊漂亮笑下去，仿佛冬天饮雪水。被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配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。我甘于当富居，也是快乐着唏嘘，彼此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。 知道挤地铁会挤掉鞋子，就换一双结实不掉的鞋。知道上班高峰会迟到，就预估出堵车的时间早早出门。担心领导对方案 A 不满意，那就再做一套方案 B 做备选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在领导看来，任何意外都是给自己无能的挡箭牌。要学会反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职场上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地方，来去匆匆，时间宝贵，没有人会体谅你的辛苦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职场就像进入自己的战场，一个人也要活成一支队伍，不能指望所有人对你伸出援手，也不要到最绝望的境地才幡然悔悟，原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 我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借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红，你的黄昏。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日前，由多家中美国际教育机构编撰的2017年中美国际教育白皮书发布。据白皮书披露，目前低龄留学趋势上升迅猛，五年间幼儿园至高中阶段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增长近三倍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消息，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空气质量较好，北方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臭氧中度及以上污染。京张铁路动工后，北京北站自2016年11月1号起停止办理客运业务，3000余平方米的候车大厅处于闲置状态。车站管理方对该候车大厅现场进行了再利用，将其打造成了冰雨健身中心。国家地理“一带一路”世界影像展近日在天津启幕，100张制服国家地理艺术照片在活动期间展出，聚焦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，呈现这一历史、经济、文化长廊时代自然、人文以及城市的历史变迁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总不必预期，朝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仍求之不得，枉费心机。感谢你赠我梦一场空欢喜，谁记得满天星光，幻想你拥我肩膀，配合你演出那些暧昧， 忘记又是第几个汽笛，这世界什么模样，居然我全然遗忘，反正早已身不由己，满心欢喜抵挡尘埃。从不曾是我伴侣，这世界什么模样，竟和你一种模样，反正再无能为力，不如送你翱翔于天地。爱情不过不值一提，一生一世一句叹息，如果时间克服你，请别遇见你。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姚贝娜，迷恋。时间很短，只有三分钟，据说这首歌曲只是一个试录的小样，会觉得刚刚听出来味道就已经戛然而止了。尽管姚贝娜这一遍的小样质量已经很高了，可惜我们也无法再听到完整的版本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张雨生爱上你的一切。 清清楚楚，我对你的爱

别人脸前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哦耶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 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捷径，其实不过是投机取巧，在苦难和挑战面前绕道而行，以求得百发百中的圆满。但别忘了，挫折往往是成长的加速器。失败的人之所以倒地不起，就是因为他一击即溃，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无往不胜，恰恰是他们在每一次跌倒后都脱胎换骨，看似节节败退，实则以退为进，因此再度上阵之后，必将强者愈强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与其削尖了脑袋耍小聪明，不如先练就无坚不摧的真本事，在职场上能逢凶化吉，才是屹立不倒的盔甲。 Thank you.

变成废墟。 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等